因而陷于不可挽救之祸殃。彼等利用乖戾欺诈之计谋，迷惑忠贞纯良之公情，此处无需引证，流传于我柴之古籍。二辈考察此举恶劣掌权者所作败德恶事，即可知晓。是以为防患于未然，使帝国免于祸乱，人人得享安乐，真不负妄听谗言，勿以正义裁判，处断成帝于真之案件。今哈摩大达之子马其顿人哈曼，实非波斯血统，本不堪真之宽仁，然真乃收为客卿，亲力针对各族所有之优惠，竟被尊称为父，受万民敬礼，位居帝座之次。今高官厚禄而心犹不足，竟欲夺真位害真命，更千方百计企图将真之救命恩主摩尔德开令真之无辜后妃艾斯德尔与其全族上下予以消灭，如此欲趁真之孤立交波斯帝国与马其顿人，然据真察之，此败类欲消灭之犹太人原非作恶歹徒，实乃奉公守法之民，彼等乃赐真与真祖国昌盛之至高至大永生天主之子民。是以尔辈不宜履行哈莫大达之子哈曼颁发着文书，因其撰者与全家已悬首于苏策门前矣，此乃主宰万物者天主使其得此报应，因此事项文告尔辈应四处公布，准犹太人遵守其固有之法律，且应在折定迫害彼等之日，即阿达尔十二月十三日，协助彼等抵抗杀害彼等之人。盖主宰万物者天主已将此消灭选民之日化为喜乐之日，是以于尔辈之庆节中也应隆重庆祝此纪念日，使现今与未来皆庆祝真与亲善波斯者之胜利。但为图谋害真之辈乃灭亡之纪念日，凡不履行此命令之城市或区域应毫不留情一律火粉刀斩，使此城区非但人迹不至，及鸟兽也视为畏途，直达永远。这道文书应视为法律，公布在各省内，通告各民族一律遵守，好使犹太人准备在这一天可向自己的敌人复仇。亦使迫于军令骑着御马火速出发。这谕文同时也在苏萨进城公布。摩尔德开于是拜别君王出来，身穿紫白相间的浴袍，戴着大金冠，披着纯白和朱红色的氅衣。此时苏萨城欢欣雀跃，犹太人终于得到了光明、喜乐、幸福和荣耀。在各省各城中，凡是军令上谕所到之处，犹太人无不欢欣雀跃，休假宴饮。各地的义民有许多人因为害怕犹太人而入了犹太籍。